别看呢二五眼的学问，他有时候还爱拽文。有一天走在街上，他碰见一个同学，老没见了，冲着一抱拳，哎呀，老兄老没见了，您今年贵庚了？这贵庚了就是一句文化，就是今年你多大了。人家一听他拽文，人家也回答他，小弟我还小呢，念之一。这一念之一可就给他念住了。念之一，念之一是多少啊？人一听都不懂，人家干他，说二十归一念，我今年二十一，所以我是念之一。哦，他明白了。人家要问他，那么老兄您这间的贵庚了？他一想，人家二十一是念之一，我今年才十九啊，那什么，小弟还不够那样的。人家听你不够那样的，你去办班去，这就容易闹笑话。可叫没有多少日子，俩人在街上又碰见了。他一瞅啊，这个穿着一身孝衣，是什么呀？洋布孝衣。他一瞅，哎呀，老兄，您这是赤着谁的福啊？因为啊，这个穿这个漂孝叫赤福，就是什么呀？平辈人死了才能穿这个漂孝呢，兄弟姊妹或者妻子死了穿漂孝。他蒙对了，人家那人哭了，挺难过的。哎，小弟不幸断弦了。他一听断弦了，你断在哪根儿啊？那位听我这拉胡琴呢，人知他不明白，说呀，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了。人讲得很清楚，家里的女人就是自己的爱人死了，这叫断弦了。人讲得挺清楚，他领会错了，他认为凡是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了。可讲没多少日子，他妈死了，他呢穿着一身粗布孝衣，穿着重孝，走街上又碰见这位朋友了。您这是承着谁的福啊？他哭了，那什么，小弟不幸断弦了。没大闷啊，断弦了你干嘛穿这么重的孝啊？那什么，我断的不是老弦吗？ 好，听众朋友，还有点时间，再请您听个小段。 每个人的爱好都有所不同。 哦，那么您爱好什么呢？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。 哦，喜欢看。 不单喜欢看，而且我喜欢唱。 哦， 我这个唱还有个特点。 什么特点呢？ 看见什么唱什么。 哦，这么说你是个戏迷。 对，已经入了迷了，生活戏剧化。 这话怎么讲呢？ 比如说早晨起来漱口吧，要用京剧曲牌伴奏。 这用什么曲牌呀？ 这个曲牌的名称叫水豆。 水豆， 哎，就是董达大坝一大江，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，大坝一大江，大坝一大江，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。 这怎么伴奏啊？ 挤好了牙膏，拿起牙刷，董达， 这怎么回事？ 沾上水了。 是啊， 大坝一大江，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，大坝一大江，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，大坝一大江，大坝一大江，大坝一大江江江，噗！ 怎么回事？ 腮帮子杵漏了。 嗨，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呢？ 疼得我直叫唤呢。这时我母亲过来了。 哦， 怎么了？哦，腮帮子杵漏了。 嗯， 该。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来的？ 就是 啊，你瞧你这一天跟神经病似的，啊，谁像你似的？你说说，二十好几了，到连再连对象还没有呢。 是啊， 也难说哪个大姑娘要你呀、啊。 哼， 我能养活你一辈子吗？